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嘉时。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5月3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通州行政副中心建设着眼京津冀一盘棋； 南水北调工程首次加压输水应对用水高峰； 市人力社保局调查高温津贴落实情况； 6000人自发参观伟大胜利历史贡献展览； 大学毕业季校长寄语受到热捧； 14万企业个体户列入异常名录并向社会公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 市规划委14号召开关于聚焦通州建设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情况新闻发布会。市规划委指出，建设行政副中心不是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不是简单的人口搬迁，更不能摊大饼，而是要放在京津冀范围内考虑，疏解中心城的人口和功能，带动区域发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田田的报道。 市规划委副主任王飞指出，行政副中心的建设绝不是大规模的造城运动。 大家不要误会，我们要在白地上新造一个大规模的城市，它不是，它实际上是在原有规划基础上的优化升级。不是说我们要把中心城的人要搬来搬去，要通过功能逐渐带动人口的疏解，特别是要防止进一步的摊大饼的发展方式。不是说要把通州跟中心城连起来，它一定是相对独立的、功能完备的一个新型的城区。 建设行政副中心要减量提质，市规划委主任黄燕指出， 要减量的地方，一个是农村的经济建设用地的不合适的这些产业，过去形成的不适宜的一些工业区，宋庄啊、张家湾啊，大量的要腾退，提升城市化，疏解中心城功能，把行政、事业、研究这些机构城建制的转移一部分。 同时要加快行政副中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将部分中心城的优质教育医疗资源进行疏解和转移。黄燕说， 比如说基础教育一定要把中心城的优质资源链接过去，有些地方是建分校，我们觉得建分校可能不足以在短时期内提高它的品质的话，我们很可能要通过内部的机制改革共同建校。医疗呢，不是要把哪个医院彻底搬出去，基本上是一个功能的再分配，里面的三甲医院大概50%以上都是各地来看病的人，把里面医院的一部分功能移出去，服务的对象更加的集中。 市规划委主任黄燕昨天表示，通州将建设生活配套居住区，配置公租房等项目，为解决部分城建制搬迁单位员工的住宿问题提供服务，同时将会对部分人群，比如30岁以下的人群，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北京日报今天发表评论员文章，以良好状态和作风迎接大考。文章说，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面广，利益关系复杂，缺乏县城经验，充满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场大考，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务必要深刻认识到，这是首都发展史上的新航程，向中央和人民交上合格答卷。迎接大考，必须坚定夺取胜利的信心，必须增强主动作为的自觉，必须弘扬攻坚克难的作风，必须提升干事创业的本领。让我们坚定信心，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奋发有为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为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北京篇章而努力奋斗。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会见了来访的德国戴姆勒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毕绍夫博士一行。郭金龙对毕绍夫博士说，在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进程中，北京市将着力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 戴姆勒公司作为全球知名的汽车集团，符合北京产业发展方向，希望贵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高性能变速器，特别是纯电动汽车领域与北京加强技术合作，共同打造国际一流的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中心。毕绍夫表示，非常愿意在中国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与合作伙伴分享更多汽车科技新成果。市领导张工参加会见。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会见了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高金素梅和台湾少数民族参访团一行。郭金龙愉快回忆起2012年率北京文化参访团赴台开展文化拜年之旅，在台中市受到台湾少数民族同胞的热情款待。郭金龙向参访团介绍北京发展时说，我们正在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努力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在这一进程中，京台交流合作的空间广阔。高金素梅说，台中乡亲至今对郭书记的亲切到访和北京市无私捐助的爱心巴士感念在心。台湾少数民族拥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福祉。国台办副主任陈元峰、市领导张工、戴军良参加会见。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关于引导本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抓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加快推动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积极探索创新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要加强宣传和培训，贯彻落实好意见要求。要下功夫建立完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体系，不断优化服务方式，严格规范交易行为，拓展服务功能，更好地为三农发展提供服务。要切实加强监管，确保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 新闻广播消息，市南水北调办公室昨天通报，13号上午10:07，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北京段工程惠南庄泵站机组试运行成功，这意味着本市南水北调工程自建成通水后，首次进入加压输水模式。也标志着本市南水北调干线工程的功能性设备已经全都投入运转，并为南水北调来水调入密云水库，提升首都水资源战略储备创造了必要条件。据了解，惠南庄泵站试运行后，本市南水北调工程调水能力从207万立方米提升到328万立方米，向自来水厂的日供水量也将从177万立方米增加到200万立方米。南水北调来水在城市总供水量的占比将超过60%，成为本市安全度过夏季用水高峰的强力外援。 随着入伏，高温多少度，劳动者们才可以依法休息？在室外或高温下工作，该得到怎样的保护？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炎炎烈日下，户外工作者尤其辛苦，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快递员、保安，他们依然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快递员小王说， 我都不敢走有太阳的地方，因为没办法送。 按照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市人力社保局劳动关系处处长毛爱介绍， 在6月到8月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露天作业，以及呢不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呢支付高温津贴。我市规定，室外露天作业每人每月不低于180元。在33度以上室内作业的是每人每月不低于120元。 记者调查中发现，很多人已经拿到了高温津贴。 就这4个月，每个月都有。 多少呢？ 1个月100多块钱啊。 拿到手了吗？ 拿到手了，已经。 而有的企业换了一种发放方式， 发的那个茶叶了、冰糖了那个。 按照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冲抵高温津贴。记者调查中还发现，有的户外劳动者觉得高温津贴只是个传说。 天这么热，有没有拿到高温津贴啊？ 啊，高温津贴？ 天气这么热，您拿到高温津贴了吗？ 没有。 快递这一行你也知道，只要他发什么津贴，他到时候都是还想给他扣回去的。 目前市人力社保局正在对全市用工和社会保险的执行情况开展大检查活动，高温津贴的落实情况也已纳入其中。市人力社保局劳动关系处处长毛爱提醒劳动者， 用人单位呢不按规定支付劳动者的高温津贴，那么劳动者呢可以拨打我们的那个12333热线进行举报，或者呢是依法申请劳动争议仲裁。那么劳动者呢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的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那么呢可以享受工伤保险的待遇。 记者昨天从市环卫集团了解到，目前环卫集团已经采取增加轮岗人数、备齐防暑降温物品等方式保障工人的健康，并将根据天气情况增加洒水降尘的次数为城市降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天安门广场西侧，游人们在树荫下大口喝水，吃着冰棍儿。环卫工人张大姐一边扫起地面上的冰棍板和矿泉水瓶，一边提示游客：“ 你好，你们别让地上扔了。” 虽然劝阻收效甚微，但张大姐一点没有减慢动作，不一会儿搓子里就装满了。这时躺着汗珠的张大姐接到通知，可以和同事换班，坐电动清扫车歇口气儿。 好嘞，马上出来。 这是多长时间换一次啊？ 半个小时， 只能上车歇会儿是吗？ 对，我们轮流歇会儿。 据统计，进入暑期旅游高峰，天安门附近游人增多，垃圾量是平时的三倍。高温天气下，环卫工人的工作强度大，因此环卫集团增加了换班人数。天安门作业队的蔡凤辉说， 增加了将近是40-50人，原来是120-130，现在我们达到了180。 拉着绿豆汤、菊花茶和避暑药品的电瓶车也会随时给工人增加补给。连续的高温下还没有出现工人中暑的情况，而工人自己也有一些小窍门， 比如说他们就是弄口罩，稍微就是热的觉得有点受不了的话，可以把这个口罩沾点水完以后湿一下戴上，就说稍微脸就凉快一些。 保障工人的权益外，环卫工作的要求没有降低，重点区域的垃圾落地5分钟就要清走，同时根据天气情况给城市洒水降温。市环卫集团运营管理部部长张志强说， 也说原来呢上午下午各作业一次，现在我们平均增加的上午2次下午2次，洒水啊、降尘啊、清扫啊、清洗啊，各种作业。 高温天气期间，北京所辖各线列车在上线载客前20分钟开启空调。北京地铁已经完成西直门芍药居站换乘通道加装空调工程，并确保设备设施功能完善运转正常，在暑期为乘客送去清凉。 伟大胜利，历史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的伟大胜利历史贡献展览昨天迎来6000多名观众，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缅怀先烈，畅想未来。 七七事变亲历者郑福来老人63年来在卢沟桥上义务讲解他所亲历的卢沟桥事变，今年他已经84岁了。80后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员讲解员张岩昨天正式接替郑老，把卢沟桥的故事传承下去。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兴的报道。 我要把我经历亲眼见到日本的侵略罪行，我要讲给大伙儿，我传授给他，将来他也就是接班。 没有鲜花，也没有交接仪式。84岁的郑福来老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卢沟桥事变展台前，为观众做最后一次讲解。 好， 讲解结束后，很多观众围上来跟郑福来老人了解那段历史。郑福来7岁那年，卢沟桥事变爆发。63年来，他利用遛弯和节假日时间，义务为卢沟桥上的游客讲解他所亲历的卢沟桥事变。来参观展览的宛平城社区居民史春花碰巧遇到记者采访，他说一定要过来为这个老人点赞。 那街上的人讲，走路的人有人问他也讲，他是走到哪儿讲到哪儿，不计较时间的，再讲，回回都那么激动，所以我正好溜到看见他了，我又再接着听。 在政府来老人的感染下，几年来已经有10几位老人自发在卢沟桥做义务讲解。 讲的虽然没有这老爷子讲的那么多啊，但是我们是我们知道的，听他讲过的。 而对于自己的接班人，郑福来老人对张岩提的要求不只是多看新闻多学习那么简单。 我就跟这孩子说了，我说不管谁上卢沟桥来，只要踏上这块土地，就要受到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这对于1987年出生在卢沟桥土生土长的张岩来说，讲解不再是背词，而是把家乡人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 对我来说是极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老人通过眼睛去见证了这一切，是我们作为80后所没有经历过的。我也一定会像郑老一样，把这个工作一直做下去，把这个历史传承下去。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最旧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沙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法国人贝西叶在中国生活了41年。1954年，他离开北京之前，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写道：“ 我把中国当成第二祖国，把中国人当成我的人民。” 这是纪录片《贝加花园往事》中的音响素材。贝加花园就是贝西叶一家的住所，位于京西阳台山。这座山间庄园充分利用自然山态之美，因地制宜，中西结合。这座美丽的庄园曾经是中共地下交通线的秘密交通站点。请听交通广播记者鲁一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贝西叶1913年来到中国，是当年北平的名医，曾经是总统府医师、法国驻华公使馆医师，也是协和医院的大夫。1923年，他选中了京西阳台山上的一片山坡，建造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别墅山庄。这里后来成为中共地下交通线的秘密交通站点，这就是贝加花园。工人正在清理数十年来累积在宽广庄园内道路上的泥土土叶。 有好多树叶跟土哈，这些路上面，这样就露出了原来的这些石头哈。 啊，对对对。 据说贝加花园会在下个月对外开放，踏着重见天日的石头路，我们看到一座碉堡式高耸的石头建筑。现在负责贝加花园管理的胡登初先生带我们参观了这栋造型独特的建筑。 这个地方，它那个一楼这块是厚的， 厚枕的 啊。这栋建筑是诊所，更是中共地下交通线的秘密站点。抗战期间，贝西叶毅然挺身而出，热切支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当时已经年过七旬的贝西叶，利用医生和法国籍的双重身份，一次次通过日军关卡，源源不断地将宝贵物资从城内运往贝加花园。因为贝西叶的外国籍和社会名人的身份，对他的货物日军通常不会开箱检查，方便他携带物资顺利通过日军关卡。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常颖介绍说， 平津和平西地区建立了4条秘密交通线，主要的作用就是运药、运人、运器材。这个贝加花园就是咱们这个秘密交通线上的一个联络站，它起到一个中转的作用，就是从城里药、器材和这些青年学生吧，这些爱国青年运到根据地。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器材，像那个无线电的通信器材，他们可能是购买零部件，然后送到这儿，到根据地再去组装。作为贝西叶本人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同情和支持咱们抗战的这么一位国际友人。就像那个白求恩大夫说的，在城里都很难找到的这种什么潘尼西林啊这种药，在咱们根据地都能见着，这是贝西叶大夫的功不可没。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燕京大学的英国教授林麦克因为同情和帮助八路军，遭到日本军警逮捕。在逃离燕园后，就是先到达了贝加花园。肖行军是一位退休的老刑警，他的叔叔肖芳曾是一位地下工作者，参与护送林麦克教授经贝加花园前往平西抗日根据地。 这个地方处在哪儿呢？这边是山区，那边是平原， 就算过了纠纷以后，有一条秘密的一条小道能够通到京西平西到门头沟，因为咱们门头沟那时候啊已经是咱们那个八路军的挺进队已经在那已经活动了，所以这样呢就得靠这个交通线来送过去。 当时被西夜的祖国法国也正遭受法西斯侵害，这个感同身受的法国人在遥远东方中国热切支援中国人民抗战，被西夜的正义品格、勇敢精神永远值得中国人民怀念。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时光荏苒，凤凰花开，又到一年毕业季，大学里的最后一课毕业致辞又一次成为学生们最为期待的压轴大戏。北京大学昨天举行2015年本科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今年新上任的校长林建华首次寄予毕业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授予同志与环境学院96名本科毕业生北京大学学士学位，祝贺大家。 这场毕业典礼虽然是对大学时光的一场告别，但现场更像是一次校友团聚。除了今年毕业的3035名应届生，学校还特别邀请到1985届毕业30周年的校友，以及1965届毕业50周年的校友到场。校长林建华在毕业致辞中别出心裁地借用一部自制的微电影，讲述了扎根敦煌研究数十载的樊锦诗、大器晚成的数学家张益唐以及投身自然保护的吕植三位校友的故事，以此勉励毕业生守正创新，引领未来。 作为一个老北大人，作为校长，我一直在想在这分别的时刻再告诉你们什么。你们一定要记住，北大可以给予你知识，给予你能力，但却不能代替和安排你的未来。未来需要你自己去探索，去适应，去创造。 或幽默风趣，或温情款款的校长临别赠言，近年来风靡高校。最后一刻的魅力不仅在于他的演讲者，更在于背后的殷殷期待。人大校长陈雨露寄予学生给理想多一点时间和等待。北师大校长董琦还希望学生们以创新的精神做时代的创客。校长们的毕业致辞已经成为毕业生们一份沉甸甸的礼物。四年一瞬，今天的毕业生也将承载着学校的期许，站上新的起点。 很感谢学校吧，四年过下来，我感觉很充实。其实很多同学，他们教了很多比老师更多的东西。 特别感谢爸爸妈妈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希望他们都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我们永远在一起。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2，接下来请听简讯。北京市工商局昨天通报，截至6月30号，2013-2014两个年度的年报公示工作已经正式结束，有14万多户企业、个体工商户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年报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企业曾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痕迹将会永久保留。 北京市互联网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昨天揭牌成立，这是中国互联网领域第一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据了解，调解的重点将会放在网站名誉权纠纷、不正当竞争和知识产权纠纷三个方面。 记者昨天从丰台消防支队了解到，在例行的夏季消防隐患检查中，丰台支队在丰台区三营门地区发现一家建材城存在重大的消防隐患。丰台消防支队依法查封了这家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建筑。 北京演艺集团主办的北京第二届动漫剧场演出季将于8月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中国木偶剧院和国图艺术中心三家剧场上演，9台31场动漫戏剧展演将和首都小朋友们见面。 市食药监局日前通报今年第二季度药品安全监测不合格名单，其中吉林天药本草堂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金莲花胶囊细菌超标。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肖朝阳、李斌，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沃尔沃全新 XC90 大气新城，境界新生。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你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买卖棚改安置房引纠纷，风险如何防范？翠城新源小区绿化带无人管护，产权单位成谜团。下面是详细报道。王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她在门头沟区签订合同，购买了一套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后来却发现区住建委政策规定不允许棚改房上市交易。此时王女士和房屋中介以及房主发生了纠纷，这一纠纷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购买棚改房有何风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王女士想买套房子安度晚年。 2013年9月17日了，买了一个两居室，这是属于门头沟区棚户区改造的定向安置房。 没想到麻烦却来了。 11月份一共交了将近52万，在路上外边那个街上的是棚户，这种房子是禁止交易的。 王女士出示了两份复印件，落款写着门头沟区住建委，王女士因此想要和房主解除合同。 关于严厉禁止为棚改安置房提供非法经济服务，对，关于严格禁止棚户区改造安置房违规上市私下交易，建委市场管理科的把那个中介的人找来，他说都是第一时间给通知他们不允许交易的。 随后记者跟随王女士一起来到这家北京金城富业房产经纪有限公司门店。 给你看了我的记者证了？ 我不认识你。你给我那我就跟你说呀，但我不知道我怎么办呀。 什么都知道，总经理。 门头沟区住建委过户大厅的工作人员说， 安置房都没房产证，他怎么交易啊？他俩所有的安置房都没有办证呢，而且一时半会儿也办不了证。 房地产领域资深律师包华解释，王女士所说的两个通知并不能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而对于争议房屋到底能否上市交易，则首先要确定这套房子的产权属性。 在法律上，这个房屋的产权归属是谁的？要不然它是公房，要不然它是资产，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四个权能嘛，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嘛，使用权也是可以登的嘛，分不同权能进行登记，你可以占有，你可以使用，但是你不能收益，不能处分。 卖房人收款之后，至今无法再联系上，而安置协议原件仍在卖家手中。王女士现在担忧，即使将来房屋产权证下来了，政府也允许这批安置房上市，那时房主会配合她完成房屋过户吗？ 家住朝阳区垡头街道翠城新源小区的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在小区113号楼北侧的健康大道有一排近100多米的绿化带，但是从去年建成后一直没有专人进行管护，眼看气温越来越高，不少树木已经干枯，杂草疯长，居民却找不到权属部门。详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新瑞的报道。 王先生给新闻热线留言说， 朝阳区翠城东边不是有一个健康大道吗？绿化这个，去年10月份种的，到现在没人管啊，没人浇水啊，那大树有5-6米高呢，早树全旱死了。 记者联系到垡头街道办事处承建科工作人员说， 找物业，物业有产权，绿化他要委托给别人就是别人的事，找社区也可以。 翠城第四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向小区物业核实后回复， 物业说他咋的外的，他不归他们管，他们也管不了，归绿化局管。 随后记者拨通了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的电话，工作人员答复， 绿化还是属于小区里边啊，因为他是在你们的那个楼群里边，这小区不管，那这也不是我们局权属范围。 记者再次联系到垡头街道办事处承建科工作人员表示，该处绿化带产权属于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北花园苗圃，但是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北花园苗圃的工作人员否认了承建科的说法， 不是我们的，我们就是从健康大道沿着西侧，就是从栅栏往东，不归我们。 经记者再三追问，承建科的工作人员才核实清楚绿化带的权属。 那 个是开发商自己绿的。 那个地方谁建的呀？ 祝总。 居民跟我们反映就是那些树都焊死了。 对，现在他这开发商就是现在找不着人，他有点意见。 那现在这块地方能不能咱们帮着管管？ 现在我们正在那个协调呢。 眼看好好的绿化没人管护，老百姓干着急，记者联系相关单位也被推脱多次，有困难找政府是家喻户晓的一句流行语，为人民服务也并非一句空话。部门职责固然有分工，但诸如绿化带产权归属这样的公共事务，碰到问题居民该找谁难免一头雾水。首先接到居民投诉的部门应该本着更为积极的态度协调主责部门解决问题。建设服务性政府，这事儿不归我们管，不该再成为